庆祝伟大的金正日阁下诞辰75周年，缅甸筹委会宣告成立。成立式18号在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仰光地区委会办公楼举行。仪式上发表了关于同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一道隆重庆祝光明星节作为人类共同节制的公报。公报介绍朝委会将在光明星节之际举办的各种政治文化活动计划后指出，朝鲜人民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祖国统一事业，呼吁缅甸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